中午12点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作为标志性建筑的鸟巢，设计者们坦率地把结构暴露在了外部，自然地形成了建筑的外观，就像是孕育生命的巢，它更像一个摇篮，寄托着人类对未来的希望。而从听觉到视觉的设计，处处体现了人性化的光芒。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一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9。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等街道里的风，音乐陪你在不看。 能够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当中都能跟你分享一些好，锁定这个频率，也可以通过在蜻蜓 FM 或者是在考拉电台、优听 Radio、 喜马拉雅来进行在线收听。不管用哪一种的方式，都希望可以给你的午间生活来增添一份色彩。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好若是 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却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 经是少年。 实在是一种很温暖的东西，因为它能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变成人人心中依恋的那个安全港。拥有音乐的陪伴是轻松而又舒畅的，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法盒，所流淌出来的歌声交织着神秘、优雅、飘渺还有性感的音符，化成魔咒唤醒我们沉睡的听觉。 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有伴的人在狂欢，寂寞的人怎么办？越过窗看着长街，欢乐却无声，像一张卡片，灯光像繁星灿烂着， 喜欢海边有落地窗的白色房子，喜欢傍晚独自在街边漫步，喜欢午后时分窝在暖洋洋的咖啡馆里，和你一起聊聊生活中那些或明或暗的片段。我是拥有温暖声音的小莫，欢迎你的聆听。 It had a tendency of getting stuck on back roads at night, and I was right there beside him all summer long. And then the time we woke up to find that summer gone. But when you think summer gone, I hope you think my favorite song, the one we danced to all night long, the moon like a spotlight on the lake. When you think happiness, I hope you think that little black dress. Think of my head on your chest and my old faded blue jeans. When you think tomorrow, I hope you think of me. September saw a month of tears, and thanking God that you were a letter that you never read three summers back. It's hard not to find it all a little bittersweet. And looking back on all of that, it's nice to believe. When you think Timberland, I hope you think my favorite song, the one we danced to all night long, the moon like a spotlight on the lake. When you think happiness, I hope you think that little black dress. Think of my head on your chest and my old faded blue jeans. When you think tomorrow, I hope you think of me. And I'm back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n. I'm standing on your street, and there's a letter left on your doorstep, and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read is when you think Tim McGraw. I hope you think my favorite song. Someday you'll turn your radio on. I hope it takes you back to that place when you think happiness. I hope you think that little black dress. Think of my head on your chest and my old faded blue jeans. When you think Tim McGraw, I hope you think of me. Put those Georgia stars to shame that night. I said that's a lie.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请别送我，请别送我。 是那云朵，请别送我。 今天来推荐给你的这一首歌是阿哲的这支信仰。在2000年的春末的时候，张信哲发表他的国语专辑《信仰》，其中的这支同名歌刷爆了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发达的网络的，也没有朋友圈， MP3 的播放器才刚刚问世，很多人那个时候还在听磁带和 CD。 后来很多人的回忆里呢，就有了一张清澈而又细腻的张信哲，或许之前也有也说不定。在发行《信仰》那一年，他刚刚33岁，而听张信哲的你如今有多少岁了呢？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想起你的脸庞，明知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 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身旁。哦哦哦，我爱你是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仰。我爱你是来自灵魂，来自生命的力量。在遥远的地方，你是否一样听见我的呼喊？爱是一种信仰， 所以会推荐这首歌，是因为我看到有听友的留言，他告诉我说，第一次听到张信哲的时候，我那年正在参加着高考。是啊，有的人正在室内寒窗，有的人在负气流灯下彷徨，有人则是刚刚下班经过了。想起那一段难忘的这样一段很熟悉的旋律，想起一个人呢，也只需要这一首歌就足够了。是否你也曾经把他的歌来悄悄地记在了日记本上？是否你收藏了很多他的磁带？你懵懵懂懂听了很长时间的歌，少不经事时听着听着你会笑，后来你慢慢地长大，在听的时候就已经是满脸的泪水了。好在他还一直都在，依然唱着你心中的信仰。 风吹雨成花，指尖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成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时间都去哪儿了？孩子哭了笑了，在我的天。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一心向美，也许忙着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候在原地，等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会不会爱上我？一次就好，我在 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 降价了，只等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动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你好，请问捷运站怎么走？ 你就直走了啊，前面那个路口给它右转，会看到一个红色的 W， 这时候呢你要左转哦，再直直走下去就会看到捷运的出口啦。 你好，请问武侯祠怎么走？ 前面第二个路口左转，直走200米就到了，找不到你再问一下别的噻。 啊，你好，请问少林寺怎么走？ 沿着这条路开到底，再左转你就看见了。 简单的一句话，不仅指点迷津，更能温暖人心。友善是最好的地图。 阅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春光明媚的好时节，有人已经跟我说要迫不及待的来开启自己的行程了。其实这两年我也跟我妈妈来沟通过，争论的次数也不少，因为我也准备自己的旅行了。在我母亲看来，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收入稳定，除去大额的日常支出，有一些盈余的时候竟然不攒钱，而是倾尽积蓄出去玩。在同样的年纪，她在一分一分的攒钱为自己来盖房子了，而我呢，就是大笔大笔的花钱去买唱片，去潇洒的游荡。他实在是无法理解，用他的话说，至少吃了管饱，穿了管暖，但是游手好闲的玩一趟能换来什么呢？所以呢，当我们去旅行，我们会换来什么呢？我跟他确实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就像我没法让他明白，我们在大城市里有着稳定的生活，拿着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薪水，想吃就吃，想买就买，过着日常的好生活，但我们为什么还是会觉得不开心？这个问题其实是一样的。良好的和自己相处，以及和自己珍惜的人相处，我想，这是在我 在旅行的时候能够学到的事。说到了旅行，到现在为止以旅行为目的去过了杭州、苏州、黄山、华山、西安、上海、成都，还有捷克、奥地利等一些国家，路过了我无限憧憬的芬兰，以及我曾经最想去的阿姆斯特丹。每去一处欧洲国家，我们的花费大概都在5万块钱以上，这对于之前的我来说是咬掉了牙也不可能下得了的决心。并不是我的工资相较之前涨了许多，这些钱现在花起来有我还是会显心疼的，但是那种在路上从来都没有过的放松的心情，就着或惊艳辽阔或精致美妙的风景与人文，或让你的心思在无意识里慢慢的宽阔和细腻，化为一种内里的滋养，以至于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让你觉得有所鼓舞，有所沉淀。而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是在日常生活的迷茫和忙碌当中你无法想象和收获的。 是为了爱，努力奋斗过大西洋，感觉却让我莫名其妙的荒唐。结局不用再讲，我翻出了墨镜戴上，不要再背诵 红掌轻薄的鸳鸯，

其实掰着手指头来算一算，我工作至今有10年左右的时间吧，其实并不是特别开心，也没有什么特别难过的地方，波澜不惊。波澜不惊这四个字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词，如果用来形容你的日子的话，那真的是有一点凄惨了。你可能会觉得小莫你今天有一点矫情，但是你想一想，5年、10年、20年、30年全部都是波澜不惊的，那是一种多么骇人的样子。头几年仿佛是一晃而过，没有痕迹，也没有什么记忆。都说觉得时间过得快，是因为对生活没有什么记忆。进入社会的那几年，我一直在做着一件事儿，那就是干活。每天都是无尽的加班和重复的上下班，虽然也喝酒，也吃大餐，也会玩疯了，但是微小的事情并不足以把某一段日子给清晰地印刻下来。时间在渺小无起伏的记忆和大同小异的情绪里晃一下，就是一个年头过去了，越来越趋于麻木，懒得经营生活。于是呢，我们就变成了一类人，没有特点，没有寄托，隐隐觉得难受，心里的郁闷像是雾霾一样的存在。我们可能会瞧不上别人，同样的也看不起自己，因此会更加苛刻别人，也经常跟自己较劲。我们的不开心日常化，无非是在潜意识里讨厌着自己。有人不再深想，有人寻找出路。可能爱旅行的人是属于寻找出路那一种吧。 双会说话的眼睛，你有善解人意的心，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你的微笑总是让我为你着迷，一双深情的眼睛，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从来不敢奢求的我，你的美丽总是让我躲不过去，什么原因你的发香总挥之不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 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第一位的彩绘鳏鱼石釜图陶缸，反映了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中国的石器时代图画极其罕见，而这幅图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史前图画。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墨音乐，我是小墨，很开心能够有你一路在陪着我。今天跟大家聊着关于旅行的事。前两年我第一次出国去了欧洲，交出人生最大一笔支出的团费之后，我内心其实是有一种愧疚感的，如同把家里的全部的积蓄都拿来打游戏那般的虚无。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有些后悔，仍旧是还是有点心疼那些钱，心里还琢磨着为什么第一次出去不能去亚洲国家，为什么要独立成团不跟大团呢？但更多的感受是，身体里始终都在澎湃着巨大的期待和紧张，他们如潮水一般时涨时退。这等候的一个月也成了我工作以来情绪最深刻的一段时光。其实我做了很多的准备，买衣服，买配饰，买化妆品，我还做了指甲，投入的心思是前所未有的。我要自己花枝招展，光鲜亮丽地去到那些高贵的古堡、绚烂的古城和纯美的小镇里，不辜负这遥远而又隆重的出行。从离家去机场开始，我就忘记了那些花掉的钱，以及路途上即将要花掉的更多的钱。我穿着白衬衫，背着我的森系的小帽子，挂着闪耀的墨镜，涂着鲜艳的口红，拖着我的行李，牵着我爱人的手，像是投奔一场新的生活一样，奔向了我的旅程。那一刻，我不仅当时记得，今年也仍旧是回味无穷的。就像是你爬上顶楼，看着外面的世界一样，当你站定的那几秒，简直是你一生当中最最幸福的时刻。毫不夸张地说，我自此迎来了一种新的生活。 瞬间，却不知自己在哪里，从何而来，又为何而去？困于义务和监牢，忘记时间的知更鸟，无可奈何在幻想，在黎明之前搭上列车，孤 是自己在哪里，从何而来，又为何而去，困于一物和监牢，忘记时间的知更鸟，无可奈何在欢笑。 刚刚说到欧洲，其实欧洲的美不仅美在它鬼斧神工的建筑，美在浑然天成的风景，还美在那悠哉悠哉才华闪动的生活。我们去过复古优美而又浪漫的捷克，在黄昏时分，在布拉格街边的餐厅对坐着吃肘子喝啤酒，身旁的布拉格广场上有几位年轻人弹着琴敲着鼓唱着歌，身边还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大家都是席地而坐的，每一曲结束都会以热烈的掌声和口哨声，年轻人一曲一曲的表演，大家就这么坐着一曲一曲的听，没有其他。人们其实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在等着他们去做，仿佛生来的宿命就是要来这里来听一听这一些优美的歌。我们坐在那儿喝着看着，黄昏渐渐暗淡，那笼罩世界的金黄色消失在浓艳明亮的建筑后面，我们穿过人群，在轻快音乐的背景声之下离开广场，走上轮渡呼啦而过的伏尔塔瓦河上的桥梁，走回我们在捷克临时的家。 Speaks in tongues I can never understand. 落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我是一个唱歌的，写过一首歌名叫活着。我经常提到我的吉普车，到现在还没去过蒙古国。我经常说起理想或者叫做幻想，如何在水泥墙里快乐的生长。于是我努力想象四周是鸟语花香，于是我慢慢睁开眼，抬头望雾霾茫茫，人们戴着口罩匆匆忙忙走在街上，何时能像花一样风吹草低见悠扬。都不靠谱，可他们又说和我在一起很舒服。难道是因为我有理想有抱负？难道是因为我很好欺负？在这个城市要学会相互满足，还要懂得感恩，可以看到伦敦的雾，我们的心情便会畅通无阻。朝北路上打开天窗，抬头望雾霾茫茫，人们戴着口罩匆匆忙忙走在街上，何时能像花儿一样风吹草低见悠扬。抬头望雾霾茫茫，人们戴着口罩匆匆忙忙走在街上，何时能像花儿一样霾茫茫，人们戴着口罩匆匆忙忙走在街上，何时能像花儿一样风吹草低见悠扬。 收听前的各位有没有来注意过，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个这样的片段，比如在奥地利，在德国，在法国，在英国，我们有幸依次浸润其中，并且深情感受。那些时候身处当下的我会热泪盈眶，强烈的感受到生活的炙热与美好。我觉得我即使一生了无所为，因为看到过这些美好，就不枉来此走一遭了。有了第一次获得成长以来从未有过的体验之后，后续的出发就变得容易又干脆了。有许多个出行填满的这两年，时间不再是悄然离去，我记得他一步一步的脚印，我和时光的相处，因为一次一次的深刻旅行会变得安全感十足。 我有了大大小小的改变，我开始变得浪漫，变得细腻，更加能够面对自己的身体，也更加注重打扮，爱上喝酒和鲜花，愿意花心思去制造这种气氛，会制造惊喜，会表达情感，会创作，也会放松。这样的生活相比以前多了很多事儿，但让波澜不惊彻底停止。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 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 Try as I may, I could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 catch me if ever I fall. You say 今天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说过，母亲始终是不赞成我这种旅行的，当然我也并没有因为旅行而产生母亲能看得到的直接的变化，比如说赚更多的钱。我的偏见在日益的减少，对于所有的新鲜事物都饱含情感的去拥抱和尝试，越远行就会越觉得世界丰富，自己的经历渺小，曾经过不去的那些沟沟坎坎被放到广袤的世界、多样的生活和长远的人生河流里去考虑，也就变得不值一提了。我最深刻的一次旅行是去巴黎， 我一个人出发去找在法国出差的爱人，那是我一个人独自出国，也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国外的城市深度的居住。我们过日子一般的旅行，像是活出了另外的一种方式，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我都过得很惊喜，像偷来的一样。一日过得出三秋的感觉，就是因为细腻。 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6732-309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会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呢？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这样的午后，不需要潮声般的虔诚，也没有泪如雨下的痛楚，只是在别人的歌中找回似曾相识的感动。即使是他人的故事，也自有属于你的暗香凝秀。莫音乐，你的故事，我的歌。 Underneath the moon, underneath the stars, here's a little heart for you. Up above the world, up above it all, here's a hand to hold on to. But if I should break, if I should fall away, what am I to do? I need someone to take a little of the weight, or I'll fall through. You're just the one that I've been waiting for. I'll give you all that I have to give and more. But don't let me fall. Take a little time, walk a little line, get the balance right. 这故事我的歌，来聊聊这一段恋人吧。他们走在马路上，男人走在前面，短发寸头，两鬓微霜，高大微胖的身形，背微弯，双手背在背后，在后腰的位置相握，埋头向前，估摸着二人应该是离得远了，就停下来回头看一看，靠边等一等再走。女人落后着几步，不紧不慢，是她惯有的节奏。虽然已是中年，仍然是年轻女子般纤瘦的身形，走动间宽大的衣裙飘飘欲飞，似乎一阵风来就可以把她带走。他们去看电影，恋爱的时候，婚姻最初的那几年，他们出门都是要拉着手的，总是她过来拉着爱人，而爱人的手就搁在他的手里，十指不交叉，就那样一只手偎在另一只手心里。 不知是哪一年起，他再伸过手来，他的爱人会挣脱开去，慢慢的他就不拉了，两个人并排着一起走。没有孩子的时候，他有他自己行走的节奏，他们渐渐地错开了距离，再后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只是他们都在慢下来，仍然一前一后，用他们自己的节奏互相跟着。这是离开家开始他自己人生的第二年，他们的二人世界在中断了18年之后突然又降临了，两个人都有些无所适从。但还好，他们年轻时曾经都是电影迷，很多次的周末的约会就是去地下市场去淘碟。现在呢，他们把这个爱好重新捡起来，各自留意着自己喜欢的影片的上映时间，周末一起去看。现在呢，他们又养了一条狗，一条体型适中的短毛巡回猎犬，热情活泼而友好。这条狗代替了孩子，成为他们新的乐趣所在。他们在早上带着狗狗一起去跑步，他感到疲惫的时候就停下来遛着狗玩，在回程的某个地方等着他完成预定的跑量一起回家。后来很多的时候，女人在想，如果前一个十年不是这样聚少离多，而是朝夕相处，如果他不是来自一个不幸福的家庭，不希望孩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如果他不是这样极端的自我强迫和自我压抑，这样具备在外人眼里所谓的坚强和独立，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个十年了，一切也许都会不同。有多少人都是这样，在耗尽青春激情勇气，消磨尽了自我的棱角之后，才走进执手偕老的最后。所谓举案齐眉的婚姻，不过是文学殿堂里供奉着的一段极具烟火气的虚拟的玫瑰。平静的河面，美丽的幻想之下，谁又不是沙砾遍地千疮百孔呢？这样的一段路也许很长，也许更长，等你走过了，终于有勇气驻身回望，你会发现时间真的不过只是一些模糊的数字，你所经历过的人和事早已进入你的身体和大脑，进入你每一个眼神每一段笑脸当中，如同路边那些早已风化的路迹，也或许你没有曾经臆想憧憬中的那种充实丰盈，但你终究是成为了你自己。婚姻20年，有好多次当他忍不住想要放弃的时候，他就会追问自己，自己让自己在众多的追求者当中选了他呢？但他什么都想不起，他只是记得男人那一张孩子气的脸，是跟他自己的父亲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但是所有的婚姻真的又是多么的相似，这个时候他就会在心里推开命运那一双拨弄人的大手，对他说，你歇一歇吧，让我自己来。就是这样，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我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 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仍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心，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帝都风范，原汁原味。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莫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我仍然记得那一年去法国，幸运的是赶上了法国的国庆，埃菲尔铁塔放了一整晚的烟花，这让巴黎之行也就无比的完美，此生 无以替代。而此前一天，我们本打算离开巴黎去尼斯去看看热情的南法，然后到火车站发现当天的火车票竟然是卖完了，没有去成。第二天国庆日，我们在深夜的阳台上看满城的烟花，然后微博突然推送一条消息说尼斯遭恐怖袭击发生爆炸，然后我和爱人无言相拥，用从来没有有过的力度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情感很微妙，隐隐觉得活得如命中注定，爱的也如命中注定。在漫漫人生里，我们会始终记得这一趟旅途，未来有更多的旅程会一起构成我们的生命，即使我一生了无作为，也会觉得不枉费这一趟人生。 似的单身旅程，仅有的孤身只影，迎着凄风冷雨看风景，把记忆的酸与甜挤进每一封信件，离愁没有烟，遗留在每咖啡店，明信片没落十字，默默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着在定义旧日憾事没什了止，或是每件事纵然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程能相拥，仍然藏着阴影，是我旧日孤傲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程能相拥。怎爱去看风景，花半生追挡太傻，不见得开花结果，还剩了我全程念挂你一个，明信片没落十字，默默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着在定义旧日憾事没心了知，或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程能相拥，仍然藏着阴影，是我旧日孤傲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程能相拥，仍然和你扑空，留下了我一个在痛。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出在定义旧人憾事没心了止，或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程硬心拥，仍然藏着阴影，是我旧日孤傲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程硬心拥。 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今天的音乐故事和推荐的这些好歌能够带给您一些什么样的感想，都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能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吧。我是小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